事何时平息，该如何去面对，那不重要。情节那么重，我用几条句弹奏，去快乐，不是我不懂，拥抱之后总是难以去承受，那些认真的美好都一闪而过，怎么开始忘了我还能微笑， 还要泪停在脸。 缘分怕擦身而过，花香的风为爱歌颂，是你感动每个梦， 还下着雨的心中需要彩虹，期待着心目中最灿烂的天空， 你的心是我的，让我为你实现每一个梦。 我的心需要真爱，真心期待，女人的渴望幸福你明白， 我整天陪你看海，让笑容填满未来。 我的心只要真爱，真心关怀，如果爱就要勇敢，别再分开， 不管会有多少阻碍，我会陪你飞过悬崖，珍惜我的爱。 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这一生空牵挂，心若无恙，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，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袖手天下。 风烟起，寻爱似浪淘沙，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，剑断天涯，相思情放下，梦中我痴痴牵挂， 停在我心里的温柔，难道你要让它飞走？停在我心里

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发现你有多重要。 住的幻想，为何直到自己变得脆弱疯狂，才发现你有多重要。

想回到过去，试着抱你在怀里，羞怯的脸带有一点自己，想看你看的世界，想在你梦的画面，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，想回到过去，试着让故事继续，至少不再让你离我而去，放下之间的距离，这曾回报的感激，这样挽留不知来不来得及，想回到过去。